欢迎到我他周报，我系杰达， 我系满日。 今日2026年3月16号，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Netflix 咳单日就系2日先，咁呢个一定会讲嘅。阵间啲咁大嘅花生，咁我讲嗰啲唔系太好嘅消息先啦。 富文啦、啊， 首先就系富文。今个礼拜最大单嘅富文就系声优前昌子离世，就老出血，就享年87岁。咁最有名嘅角色就一定系噶啦，《银河铁道999》里面美的路，咁亦都系御用嘅柯德利夏平嘅日本配音员，咁87岁真都唔算，真系唔能够话系后生啊。系啊，仲有啊，蝴蝶夫人啊，蝴蝶网球甜心啊，我唔知道中文直到边度啦，就蝴蝶夫人龙崎丽香又系好有名的角色嚟嘅，咁亦都做好多阿妈角色噶啦，《英大战》里面做新宫之英嘅阿妈啦。魔法阵都市里面做做香樽美嘅阿妈啦，呢啲阿妈角色佢做好多嘅又系，咁即系嗰个又少一个又少一个传奇啦。 80几岁都算系小桑嚟噶啦， 系啊，即系一个传一啦。咁始终就系唔系个个都系超级杀人嚟噶，啲杀人 DNA 系特别啲，咁正常嗰87岁都唔后生噶啦。咁就希望佢安息啦。好啦，咁咧就系、是其实我唔识嘅，唔好话冇人识啦，就我唔识嘅就系、是、作家叫做 Tatsuro Yoko， 咁就过身。咁佢嘅作品咧就喺小金网就连载嘢就系咩王女 Sweta 嘅正日婚姻，最强王女同皇太唔系同皇太子，同第二王子结婚。咁呢啲唉算罢啦，我又嗰句，我因为太多小说，我都根本唔识嘅，完全系。 以我所认知啦，呢类嘅小说家啦，叫做人数其实都唔少嘅，咁啊。即系老实讲，我真系唔识呢个我真系唔识。 随便掟个招牌，喺日本啊，你踢空罐落去都踢到过种咯。嗱，咁有一单就比较就我大哥会识啲噶啦。咁就之前配犬恋机无双里面嘅曹操嘅前田Yukie，咁之前佢因为癌症，咁咧就已经养病噶啦，暂停活动，咁就可惜，真系唔觉。 佢就52岁过身嘅，咁喺3月15号过身嘅， 好后生，遗憾啦。另一个咧就更加遗憾嘅，就其实都10年前嘅事啦。咁咧，从来未有小姐咧，即系为纪念佢啦。咁咧，病理学际会议咧就开咗个奖，就系鼓励啲人开发对付研究咧治理佢当时患嗰种病嘅。因为我成日唔识读佢名，咩叫做慢性活动 EV 病毒感染症？ CAEBV， 我真系识佢老鼠啊，老实。 因为好少嘢见嘅病嘅， 系啲好罕见病嚟嘅。总之就 系、是。系啦，咁今次就用佢个命名呢个奖，就希望基本咧医学家咧科学家会发明到方法治疗呢种病。 主要是鼓励一些罕见病的研究咯，因为这些病呢，第一他们通常都是疑难杂症来的了，第二就是有病的人少呢，就变成你开发的效益就很低的。我给了很多钱出来开发了个治疗方法，但是结果就其实都不是很多人去得到治疗的，那调回转就是他资金回收不到，那你开发的成本啊那些东西就很困难咯。那这个奖多少是想鼓励一些人去开发这些罕见病的治疗方法的，但是我只能说疗胜于无，效果有限，但是好过无咯，这样的情况咯。 而对我来说就纯粹就咩，大家仲系记得松华小姐咯， 都系啦。咁系对我哋嚟讲，都当然系呢个方便啦。咁喺医学嗰边就系咁样意思咯。 系啦，咁有奖命，即系大家仲记得佢，即系一直记住佢啦。 因为佢当年喺未过身的时候，都已经系推动紧呢啲方面嘅研究噶嘛。 同埋就系、是、会用到佢名字、就是，就系其实就系从来未有咧，就喺声优圈里面咧，佢风评系超级好嘅。咁大家基本佢离世都震，即系叫做一个咁好嘅人离开咗，大家都好伤心，所以大家都系发即系谂办法。其实预期话呢个奖去即系叫做设鼓励以后，不如叫做咩？希俾个搵个机会等佢留，等呢个名字留翻世界上面咯。 做啲嘢咯，可以为佢做啲嘢咯，咁样。 好啦，咁咧依家其实就算虽然病就好小事嘅，咁下嘢讲就声带发炎就缺席就唔就讲呢个节目，但放心。佢前两日做咗咩？喺迟咗一日处长，即系话俾佢非常之健康，纯粹声带唔舒服啫。 咁呢啲职业病嚟噶啦，声带发炎就基本上。 要嘥气啦！你做声优啊，歌手声带唔发炎，你证明到你即系冇公开噶啦，实有啊！ 即系咁叫面啫。我本来都想讲呢样，不过算啦。 好啦，另一单咧就系、是、其实咧，纯粹因为佢个主演声优，大家先会提佢啫，就系、是。 恶力大小姐之中之人，咁嘅2007年播，重点就系咩咧？女主角系泽城美雪，即系如果唔系泽城美雪嘅话，就大家算鬼数噶啦。呢啲咁嘅小夹网站嘅閪嘢，又系而且系转生恶力大小姐，跟住咧就做反派反派女主角喺度斗法嗰啲咁嘅搞嘢，即系。如果你唔系揾泽城美雪嘅话，人鸠提你咩？ 即系你讲有少少偏见啦。呢套本身系相当好评嘅，虽然佢已经系个玩到烂嘅主题，但系呢套嘢本身系好睇嘅，所以我个人系推荐各位去留意一下呢套嘢嘅。 我唔系好期待，虽然我对呢套嘢其实作品已经系睇到厌晒，但系。 即系 你话 OK， 你话好啦，好啦。 因为而家开调翻转就系呢啲类型开创咗出嚟之后，当然系会有好多烂大街嘅，但系亦都会有少数做得好睇嘅作品啊嘛。而呢套就系个少数好睇嘅作品，你从佢个字数可以反映到出嚟。即系虽然佢个漫画版好捻长啊，个名 字作品小说个名字数越短越好睇，即系话二世即系话中年大叔转身异世界千金咪算短咯，呢度落嚟大小姐中之人咪算短咯，其他啲我一口气读唔晒嘅就冇位啦，即系次次考验我读考验我一家好靓才华。 咁跟住呢个漫画嘅消息，我一定要讲咗呢句嘢，车田老妖我屌你老尾。 嗱，车田正美仔Champion再画天界篇，我心谂算吧啦，你咪即系咁穷咧？你咪投资咗呢期游自己试咗本咧？ 即系我相信佢只要唔倒咧。其实应该是够绝对够钱吃的，他完全是可以不画的，我真的不能知道他发生什么事。你之前这样去草草收尾，你自己都是不能想画了，真的。 还是已经没心画的，是不是就是已经没心画，你不要在搞这些东西啦。 所以咪话即系大佬，如果你话哦，即系你大佬你老人家画咗咁捻多年啦，你唔想画我理解嘅，你草草收尾，虽然都系屌你老尾啦，但系都系算啦 ，OK 接受噶啦，都要冇得接受都要接受噶啦。但系你屎忽男又走出嚟再画，仲要隔咗唔系好耐嘅啫，我觉得系上年定前年嘅事嚟啫。你个土下座，即系大佬， 佢嗰大家睇到喺妈妈声炒下炒下，仲搞啲咁嘅嘢，唔好啦。 即系老实讲，即系佢嗰个咁嘅土下座，好明显就系纯粹就系佢画唔到落去，或者唔想画落去，应该系唔想画啦。老老实实，你个咁嘅打大佬嘅公式有几难啫？点样如何那样打，越打越大，都一路都咁样做噶啦。即系你唔想打 ，skip 咗佢，又或者系直接就啊，暂时无限期休赛。咪得都可以噶，但系你系要研究咗佢算数，咁你完就研究咗啦，你又要再开翻佢，你想点先，大佬？即系所以呢单真系我真系只能讲车田佬咧，老妖我屌你老尾啦，真系。 算吧，有我都系嗰句，算吧啦。好啦，咁唔讲车田，讲小学馆 跟进啦吓。 但系又系继续有啲后续嘅。 首先就小学官出来道歉了，就很正常，老老实实他认不认为自己错都好，他都是要出来道歉的，在日本社会里面这些东西。而且调回转他处理得是不是算好呢？当然不算好了，那出来道歉都很正常的。另一方面呢，个受害者都出来说、我不责怪小学官的，大家不要去对他对严上啊这些退出啊什么那些东西，最好不要这样做。我针对的是个加害者，同埋想多些人知道这些事，同埋预防这些什么嘢，咁都几正路啦吓，啲讲嗰啲嘢都好大方嗰啲咁样。虽然佢咁样讲都好啦，咁我相信大家都依然系会继续严上小学馆啫，因为基本上我都系职员嚟嘅，小学馆呢啲系大家顺便再烧埋佢嘅啫。 不过讲真啦，就系小学馆算罢啦，你班友小学馆有嗰个小学馆閪又唔系第一日嘅事，唔通你会在乎咩？佢都唔会想在乎噶啦。 但小学馆冇得算啫嘛，即系你车田可以叫佢米捻连载，但系小学馆冇得执柒咗佢噶嘛。 唔系，系啊，大佬佢讲就系佢咁多出，佢咁多出版出版物，又杂志，又教科书，又小学啲童话 K 卡嘢，大捻把钱。即系嗰阵唔系，当年我讲好捻多，我讲好乸耐啦。个口水干就系小学馆最佢从来都对漫画，佢对于漫画部佢从来唔好在乎噶，因为最搵钱嘅地方唔系漫画。好啦，咁唔理小学有嗰个小学馆啲閪嘢唔理佢。讲下啲游戏先啦， 热卖嘅作品。 首先就系 Pokemon， 系咪 Pokemon Minecraft 咧？嗰只 game 叫 Pokemon Pokopedia。 Pokopedia Pokemon 即系 Pokemon 嘅 Minecraft 嘅。 只 game 之前都提过，好红盛，四围买唔够到。系啊，你而家行出去铺头睇下，系实体版，就算系锁匙卡，啲人话又话要抵制啊，成啊嘅锁匙卡啦。买唔到， 咪啦，有啊，就系、 是、因为电子版就无限数嘅，所以买会买得到嘅。咁佢就算喺咁嘅状况之下，喺四日买咗220万，咁作为对比啦，都系老任自己呢、这个唔系完全系老任自己嘅啦吓。即系作为对比咧，之前动物之心嗰度三日卖180万啫，即系两者系相类近嘅程度嚟嘅。你仲要考虑埋。Pokobia 佢因为实体买唔到，咁样佢一个负面拉抬嘅情况下，你仲都买到呢个数系好捻恐怖嘅事嚟噶。即系之前我哋财报都好似有讲过噶，老任系争一只现象级嘅游戏，呢、这个 Pokobia 有机会就系呢一只咁嘅程度，因为首先 Pokemon 本身就系好卖得噶啦，呢、这个仲要系 Sweet Two 入边第一只 Pokemon 相关嘅游戏，虽然唔系本家，唔系 Game Fuck。game fit 嘅嘢，但系你挂住 Pokemon 嘅名，都就大家就会留意啊，成对圈外嘅人个接受度会比较高噶嘛。咁你只要打出圈，销售数有够高嘅作品，之前讲财宝的时候需要嘅作品，有机会就系呢一只。嗱，睇下点啦吓，真系。 总之佢就但系超诶，令到佢超好卖，令到股价都升翻晒啦，又爆升啦股价，即系唉，当之前嗰段时间股价跌咗，而家咪又升翻。 风水佬呃你十年八年，但系唔好意思，我呢个新闻出唔切，所以大家买唔切。即系录音嗰下，我真系有讲过啊，风水佬呃你十年八年啦，我冇呃你啦，即系嗰阵时嘅啲系应该可以买入嘅，但系大家听唔切，唔好意思，我呢期仲系旅行期间，就系出片系比较慢少少嘅，但系总之就系、是。又多咗件咁嘅好消息啦，咁啊升咗 15%， 不过系分咗五日嚟升嘅，咁啊你会见到好明显有个梯阶上咗去，即系都系话啦，之前即系老实讲啊，佢财报嗰个跌啊，真系完全系毫无道理噶嘛，跌得股票嚟讲嘅运作道理系有道理嘅，但系对我哋嚟讲系完全冇道理。呢只老任点咁嘅销售数咁样嘅表现跌喺度黐筋，你真系唔忍黐筋，即系一上一下加埋多24-30% 啊，大佬。不过老任就都咁啦，另一只好红嘅。 咁咩就讲下另一只，其实都红到而家嘅，即系其实而家仲红紧嘅。咁就已经而家就大家等紧佢嘅DLC 嘅包黑石狗。咁就全而家喺呢轮真叫风头紧噶啦，电脑又好PS 五好 Switch 好，都个个都爆一神手只，包括我在内都玩爆咗啦。咁咧，你只 game 红咁自然多花生噶啦。其中一个花生就系 ending 嗰时啊，呢轮只无人机戴住戒指。咁大家估系咪结咗婚？咁结果结婚，结果边个结婚噶啦？咁咧就开手呢、这个即系鬼佬炒起嘅，系以为就系鬼佬嗰边炒起先嘅，就投啲各啲网站投票，究竟边个系佢啊呢轮黑老婆？咁咧，但系其中一个估咧就系喺包豪嗰边都有出嚟嘅出场嘅Shelly。咁咧有啲鬼佬就揾喺其中一个对白里面揾就话有 Anita 三个字，咁就话呢个系老婆对老公嘅讲法嘅叫法，咁就即刻就大炒作啦。咁就有都阿有阿收银姐就问我有冇咁嘅事啊？因为佢可能佢冇玩啦。我话唔觉、啊，我玩只 game 玩成三，我今攞咗第八攞第三次机都唔觉玩有咁嘅对白、啊。咁咧亦都有网站就揾到啦，就原来其中阿 Shelly 有一个对白就系、是、Anita Yokata 即系话你冇事真系太好啦咁意思啊。咁呢句说话系纯粹就系一个叫做咩啊？ 好正常嘅对话嚟嘅，就 普通嘅对白，正系正常对话。系啦， 虽然啦咁样讲啦，喺日文入边的确好少用第二身嘅叫法，即系你啊，阿拉特其实即系你咁解啫嘛。 系啊， 即系好多学日文，尤其是中国人啦，我哋落讲嗰阵时咧，系好容易会用咗第二身去讲，但系日本其实真系好少用第二身。如果系第二身嘅话，即系喂，我同你讲紧嘢啊，个阿拉特或者你呢个第二身嘅代名词啊，直情系铲咗唔叫啊。 通常。系啦，省略咗主语或者系如果正式就用 kimi 咯，骨嚟 kimi 骨啦，骨咯。 因为通常第二身对话就代表咗我同你讲紧嘢啊嘛，唔需要再讲第一个主体噶啦，已经系。 吓，就即系头，即系头先个对白咁啊。Anita 布置地 Yokata， 咁咧通常就省略咗 Anita 啦，布置地 Yokata， 你冇事太好啦，就冇事太好啦，咁样嘅啫。 系啊， 好多时都会咁嘅，但系亦都唔代表住佢哋唔会用第二身嘅。有时要强调个主体的时候，都会用第二身嘅，唔系只有用夫妻之间啊，或者好亲密关系先一定先会用嘅。所以呢个有少少过度解读，即系有内缘嘅，但系有少少真系过度解读咗，因为佢真系呢一句咁大把啫嘛。 而咧，根据我玩只游戏咧，睇翻其实就首先 Sherry 同 Leon 嘅对话。我完全 feel 唔到有所谓叫做战友以外嘅感情 ，feel 到噶嘛？讲真，对白提埋又系更直接嘅理由就系、是，如果你真系有咁嘅暗示嘅话，日本嗰边唔大嫌上，日本人玩 CP 仲严重啦。佢哋都未玩，见住鬼佬玩啊！ 即系呢啲偶像 CP 嘅问题，真系好大镬过坐火车噶嘛，大佬。 系啊，你玩 CP 日本都未嘈。跟住你鬼佬攞嚟嘈，我拗晒头就系、是、有咁事。跟住阿收银姐问我有咁事，唔知道、啊、我系睇到个外国，以为最初就纯粹就咩啲鬼佬网站攞嚟炒，即系炒花生嘅啫，博流量咁 OK 啦。跟住又揾咗个理由，我拗晒头，乜又咁样对白咩？我玩第四次玩啦，即系我而家玩紧疯狂模式啦，我都听唔到咁嘅对白、啊。可能我就算冇省略都唔系啊嘛。即系我揿掣散咗咯。 啊，如果真系 Capcom 真系要用呢啲咁嘅去暗示有啲彩蛋嘅嘢，佢唔会暗示一句咁大把咯，佢会有啲场景啊之类嘅嘢去暗示佢，最少对方两个对对方有好感嘅场景，点都会俾少少俾你先可以咁样去加彩蛋，所以。呢、这個彩蛋比較似係佢係設定上係結咗婚嘅，但係唔係喺作品入邊。 嗱，補充一句就係、是，我認為佢唔係同 Sherry 結婚，就係、是、喺最後 ending。阿 Leon 話：放心啦，我順便幫你攞埋解約翻嚟噶啦。依句説話就係、是，如果你真係同你，如果 Sherry 真係佢老婆嘅話，你唔會話順手嘅。 嗯， 即係佢應該同我朱爹啲我順手幫你攞埋解約啦。即係一順手就係、是、喂。呢句说话唔可以同老婆讲感情讲，系同先老友噶嘛啊！我顺手帮你攞埋啦，嗰二系语气嚟嘅，所以我点睇都唔觉得佢两个系两个情侣咯。 即系咁讲，佢故事入边咁多互动入边，只有一句勉强叫做可以叫做系夫妻间嘅对话，勉强啦，真系、剩翻嗰啲全部都唔系咁嘅状况之后，话你话系真系有啲穿凿附会咯，只能讲 一眼炒作咯，只有嗰句。 又咪啲炒作嘅，即系攞嚟讲下啫。明 白啦，不过真嘅，只 game 系真系好红，真嘅。咁而就即系只 game 出咗差唔多成两个礼拜啦。只 game 其实而家依然好红。各类speed run 啊 ，kick 卡嘢依然系一路喺度炒作嘅，系、最近 speed run 啊，1小时39分啊，最新纪录啦又，黐紧线咗咯，你点可以疯狂模式1小时39分爆机啊，黐紧线啲人，我搏到尽玩简单模式都要1小时38分，好啦，咁就讲下其他嘢啦， 其他游戏消息，咁啊，首先就呢个 FBI warning。不是那一个，但是 我睇开那个， 我真的不知道原来 FBI 会管这些东西，即是什么事呢，就是在 Steam 里面有些游戏是免费给你别人玩的，有部分是试手的，有部分是做宣传的，总之各种原因啦， FBI 就点名了7只 game， 就说它里面有些恶意软件啊，或者后门啊，木马之类的东西，他就我真的不知道这个 FBI 原来连这些都管的，7只 game 全部都不懂的，名字就不读了，全部英文，你真的不要考我了，他就叫说这些 game 是里面有恶意程式，因为 Steam 是会做审查的，但是他不一定可以审到这些东西，而且之前还有一些是上架的时候是正常的更新的时候才出现的，又或者他用这个 DLC 的方法去下载出来。对 Steam 都比较是难检查到的，咁啊，数独嗰啲嘢就睇你自己本身如何啦，咁啊，而且因为游戏免费都唔代表佢可以 ，Steam 上边咁捻多游戏免费嘅游戏，啲网络上咁 Q 多，即系唔系一定唔系只只都系不怀好意噶嘛，咁。所以佢先特別點名呢扎嘢出嚟噶，咁啊只能講你雖然呢個世代，但係速讀啊嗰啲嘢你都要呢裝好啦，呢啲嘢，尤其是呢啲唔係好出名嘅 game 咧，佢哋通常冇病毒特徵碼嘅，通常你都只能靠呢個行為模式檢測，咁啊要睇你個防毒如何了咁樣啦，只能講小心啲咯，冇得講噶呢啲嘢。 咁實有噶啦，呢樣嘢即係 stream 咁多一輪咁多 game chat， 其實點實有漏網之魚嘅，我係正常嘅，唔係應該，但係唔奇怪啊！我会话唔奇怪。 我觉得最新闻一部分就系 FBI 原来管呢啲嘢咯。 系咯，好啦，跟住咧就系、是、 老麦啦。 好，又系呢个老人院时间，即系每周的老麦啦，又系咁老麦咧， 就係佢話佢嘅佢嘅網絡廣告咧，從來係咩花樣都話出，因為網絡佢唔使限時間啊嘛。 嗯。 咩佢可以一個個禮拜新廣告出？咁今個禮拜新廣告就咩啊？揾埋完實力唱槍無聲嗰只好經，即係梁中唱嗰首好經典插曲，就改咗就咖啡 嗰、那個係長門嗰個 Chatter Song 嚟嘅。 係咯，因為呢首歌其實就有咩唔係呢首歌，而係喺 Lico 裏面改咗做叫咩蛇無音字合。 你攞嚟二创非常之多啦，我 呢首经典嘅，因为呢首歌最经典，其实唔系而二创最经典就系玩 MGS 的嗰首歌，变咗做咁。我而家就冲佢再改咗歌词，就攞嚟做卖咖啡，咁就搵埋实力喺翻喺间学校度，咁就系嗰间学校啦，就重新唱一次，认认真真地嘅。 我最记得佢都系入咗组曲咯，即系喺组曲定系流星群定系咩？我唔记得咗。总之嗰一系列啦吓， 流星群 啊。 流星群我记得是流星群， 即是他入得那些都是当时的一时之选来的嘛， 啊、 都是大家很熟悉 的歌才会入去这些组曲那边的嘛。 咁就咪点话叫做 Lico 老人院咯 ？Lico 老人院时间， 系都系老人院时间。Lico 佢老乜佢而家玩好广告咧，玩好多老人院时间啦。之前啦，初音啦 ，Apple 啦。全部都是 Lico 老人院嚟嘅， 新嗰啲你 都有， 飘唔到去你 timeline 啫，有嘅，即系 都有。之前都话之前揾发达向财前夫呢个名，个名添，佢咪拍广告咯，或者整一川濑部嗰个广告又系咯，佢有新嘢嘅。但系 Lico 因为我哋呢年就喺我哋呢 Lico 世代嚟讲太世俗啊嘛，所以一讲到就系、是。哦，呢个老人院时代， 你啫，我都有啲新嘅俾我睇到嘅，咁，不过喺呢个所有嘢之前咧，几乎系原点啦，唔系真系最初嗰一个，最初就系、是、同 Miku 嗰个即食薯条啊嗰、那个广告，即系嗰阵时系当初开始爆红的时候系佢嘅，咁佢今年都再搞一次，咁啊。加個2026佢咧，都係用翻 Miku， 都係用嗰、那個貓嗰、那個咧咧咧咧咧嗰個、那個，即係當時咧，當年我哋有新聞都有報報過啊，就係嗰陣時有人就屌佢咩微宅啊，什麼卡卡嘢啊，咁最多係嗰句，你知唔知呢個麥嘅邊咩人食嘅大佬？梗係要微宅啦、啊，大佬，而家睇到啦，佢廣告。不過就當初嗰陣時仲未有咁多元化啦，而家就真係好 Q 多元啦，乜鳩都有其實。 嗱，依個就我下個禮拜唔講，所以而家講先啦。就係我的妹妹變薯條事件，黐撚線，就係、是、啊，真係我真係好佩服啦。就係、是、老母諗喺宣傳方面有諗埋啲古靈精怪嘢，真係特別多嘅。 啊，咁因為今次佢個同別個合作，咁一部分就係因為時間關係啦，佢用櫻花嚟做主題啦。另外咧，佢搞個個 set， 我真係好想吐槽嘅。你要搞合作。可以是純廣告的，好像啱啱麥元實你嗰啲純廣告嚟啫，亦都可以是真係有合作的，而佢呢度佢介於有合作同冇合作之間，理論上是有的，咁但係對佢我行到入麥嘅入邊，佢係有個叫做 Choa Miku Set 嘅物體嘅，咁但係入邊咧係講到明係冇任何 Miku 產品啊、印嘢啊，即係入邊係正常普通餐嚟嘅。不過當然佢有呢個野菜汁啊嗰啲同叻他嚟㗎啦嚇呢個。哦，嗰菜汁都真係攞人短時間嚟嘅，我唔記得佢有冇攞嚟玩過啦。總之佢個set咧係冇什麼任何相關嘅嘢嘅，佢只有佢入邊你消費嘅話，你會入邊有會員點數嗰啲嘢啊，用100點就可以換一張嗰啲手機嘅桌布。首先你要錢就即係實際上係錢嚟嘅，因為嗰啲點數如果你唔用，你唔換咩嘢嘅話，你可以直接換 yen 嘅。即係首先要錢都算啦，跟住你件 set 本身係冇嘢，我已經去 Q 到，因為嗰陣時我唔係特登為咗佢㗎，我係嗰陣時我喺好似鹿兒島定係應該係鹿兒島冇嘢好食，諗唔到有咩好食，個時間點好多鋪頭都關門，6點鐘閂門啦，屌啦死我啲咁嘅鄉下地方。咁我去睇下有啲咩，仲有啲咩食？咁見到麥記，咁仲有排喺入麥記都算啦，是但啦。跟住望到，但係有個 Miku set 喎，好似 OK 喎。跟住望清楚，下面有個行細字寫住冇任何 Miku 相關嘅 goods。即係突然間就唔想食了。即係我知道其實佢有啲合作都其實都唔會有啲咩，都係啲概念產品嚟嘅啫。其實 Miku 呢個都算係嘅，但係突然間就然後佢又唔係真係完全冇合作喎。佢個合作就喺個桌布度，我好似夠點數換嘅，其實都，但係即係唔知點講啊，真係好想吐槽咯，咁樣攞嚟吐槽下啦，咁樣。 算啦，依個就係啊，順便講埋啦。嗱，講新嘢都有嘅，咁咧頭先我講咗少少嘅就係、是、 老伯就找了川乃部，即是性别川乃部那个声优啊。后来他录了个什么批呢，那只好像是士多啤梨加奶奶加批呢，三色批啊，日本的三色甜批呢的广告。我想讲就是点解觉得日本批特别好吃的呢？唔系啊，系本日本老麦嗰啲依批咧，系好系唔知点解出依批特别好味嘅。 嗯，我唔太中意食老麦啲甜品啊，所以不予评价啦。 嗰甜品日本老麦甜品好味嘅，真嘅。因为反而老麦啲包就麻麻啫，但系嗰甜品 O K 嘅。不过又唔提佢啦。 咁另一单同 Miku 相关，亦都系好值得吐槽嘅嘢，就系 讲啦， 即系大家仲记得以前有样叫做密接。即是这个紧密接触啦，同埋呢个次密接，即是我同杰特有紧密接触，然后杰特同阿小直有紧密接触，咁样呢就即系我同阿小直呢就有呢个次密接嘅接触，即系当年冇废嗰个年代嗰啲嘢啊，而家呢就系玉华都有得次密接嘅，真系。即之前我哋讲到呢就係我英玉华，咁呢个就已经变咗定律㗎啦，你唔好再到做乜嘢啦，之前我哋就讲过啦，都系呢个其实都仲系远太事件啦，讲清楚啊。咁然后仲有呢个 Pokemon 玉华，咁然后仲有呢就系、是、因为我英玉华，所以呢同我英合作嘅 Hunter 都玉华，然后因为 Hunter 玉华，所以同 Hunter 合作嘅四拉门都玉华，即係同 Hunter 合作嘅巨人都玉华。咁然后之前正确神社嗰边搞比赛嗰边啦，咁 Pokemon 玉华啦，咁然后同 Pokemon 合作嘅 Mario 同 Pokemon 合作嘅 Miku 都玉华。我觉得哇，大佬，即系密接都好算啦，次密接，然后次密接都仲有。 依唔系叫次密接，叫做猪狗，依叫做 猪狗族咯。 啊， 真系猪狗族啊！呢啲咪 唔系我猪年咯，猪狗族咯，甚至我唔系猪狗族，我系叫炒饭瓜啊！即系我依个系咪咁讲咧？因为当时武则天年代咧，嗰啲酷刑嘅方法啊嘛。即系个烂一个啦，个烂一个嘛， 即系 嗰啲咯，莫名其妙嘅嘢，唉，算啦。 已经唔止满门抄斩啦，直情猪狗族上三代下三代啊嘛。 系啊，黐埋朋友啊，送货啊，甚至喺街边坐乞衣都照拉埋落水嗰只啊嘛，妖，即系毒我又戇鳩嘅。 重点唔系佢有啲机咁大件事，我相信其实真系唔系好多人烧，但系真系可以玩到咁嘅程度，我真系只能俾个服字俾佢哋咯，真系有啲人讲。 所以我都讲除卵扁啦。好啦，咁讲一单就系叫做 食偶像啦。 好啦，咁咧就一单系最新消息嚟嘅，因为喺开麦之前嘅12分12小时，咁就声优就宣布咗一大就一年一度声优界太空奖。声优奖，因为我已经讲到口臭啊，就系依个奖咧，从来都系叫做咩啊？唔系俾当年最好嘅声优，而系俾当年最红嘅作品 嘅声优。 系啦，咁我喺随便数下啦。首先主演声优奖，虎谷谷之介、若山诗音；助演男声优奖就上田麟奈、川田新司、田中真弓；新人声优奖木村太飞、高野大河、紫泽白花、中山长德。铃川花菜、藤子美德、三川华月、川上麻拉住，歌唱奖 Ice Cream， 节目主持奖有粒杨子，功劳奖田阿鲁罗、若哥扎瓦 Kiko， 多媒体奖史拉茨奖啊，即系团体奖啊，就 Idol Master 系列。富山敬奖高桥和之奖、神秘俊一郎、佐野间丽、Kiss Family 奖即系儿童奖就 Nilo and Stacy 所有成员，外国影画奖美上重也、版本真灵、田川六心，游戏奖。Fate Grand Order 所有成员 ，MVS 奖即投票奖，石田章特别功劳奖，今年逝去嘅所有声优特别奖，水野奈美。咁就呢、這个就我就睇，首先我讲咁啊，要点样讲下噶啦？呢、這个其实几多又会有少少嘢讲嘅。首先，虎谷谷之介 面具人咯， 大家我当时睇个名就系、是。哦，即系最紧系谁啊？丹尼，跟系电锯人、哦，佢就只有做电锯人啫嘛。 咪就电锯人好卵红咯、啊，大佬都对电影真系好卵红啊！啲人系二刷三刷四刷咁样刷噶，大佬 系啊系啊，佢、啊、红啊嘛，即系都系嗰句啦。虎谷高之介好唔好演技唔重要，佢系好红最重要。 咁、啊， 跟住若山诗音， 咁大档咯， 好老实啦，又系咯。讲真，佢一个几死唔识咗你个声音添，算啦。咁咧就系好红嗰两个新声优，又一句，我对若山诗音咧就系之前嗰套开打枪少女嘅。对佢咁我个印象就系麻屋居咯，咪嗰个年轻声优咯，冇乜特别嘅。 咁都一路都系用作品嘅啫嘛，即系呢个系识拣作像咯，应该系。 系啊，即系佢从来都系叫做咩？边套作品嗰条宣最红嘅，宣传最劲嘅，就俾嗰个奖佢。即系见识过当年啊，上百世文音可以攞，因为你的名字攞奖嘅话，我就知道呢个奖嘅公信力有几大噶啦。 你正确地理解咧，都唔一定冇公信力嘅。不过就系佢从来都冇话过你听过声优个奖系讲紧一个表现良好嘅声优嚟噶嘛？呢、這个你当成呢个声优嘅活跃奖咪得咯？ 同埋就系、是、以前都讲过好多次噶啦。你要玩呢个奖嘅先决条件就系你系 job 佢个，你即系叫做咩？你系佢班人，所以咧又去花泽香菜呢大泽事务所嘅人就唔使谂啦，啲细事务所都唔使谂，因为你冇同佢，你冇跟佢条拉嘅话咧，佢一辈子都唔会俾个奖你嘅。 嗯，喂喂喂啫嘛呢啲。 嗱，咁我讲下助演奖啦，上田丽奈，虽然佢纯粹又因为电锯人嘅， 嗯， 但系。佢系，我觉得佢俾个奖佢系应该，因为 咁佢最少有实力啊嘛，大佬。 系啊，同埋就系、是、上田亮，我对佢嘅评语就系、是、佢好演技，出道咗好耐，但系咧佢从来都系叫做咩红角色唔红人。 嗯， 大家就记得佢啲角色，但系佢一讲个演员，硬系觉得佢印象模糊嗰只嚟嘅。即系川田新司就唔使讲啦 ，GQXXX 蓝苏子。胡叔阿叔统称。 嗯， 咁又系因为呢套作品，大家记得佢个声优。又出道一段时间噶，紫田津真公唔好话你唔识佢啊！ 嗯， 我一脚识一脚升起你噶。至于新人奖方面， 冇人识。讲完 呢堆名里面，我只有一个印象，只有铃川花在，我系有啲印象啫。山川华族都有印象，应该系唔知 girl game 啊嗰类手游 game 未见过佢嘅名。 嗯， 之男星就算罢啦，男星我从来唔记得嘅啲名。 即新人啊嘛，新人就系所以就冇乜人识，所以先要俾个新人抢佢啊嘛。 啱嘅，呢样嘢我同意嘅。咁跟住歌唱奖 ，I Stream 唔使讲啦。讲真，旧年一生文音歌红到爆炸，唔俾佢奖佢，我先觉得奇怪。至于主持奖方面，有粒杨子唔使问嘅呢、這个，佢嘅主持功力之强，其实系公认噶啦。吐槽同埋装傻一样掂嘅。功劳奖就唔知啦，田园阿 Lulu 同埋若个 Zawa Kiko 就唔熟嘅，咁我冇唔知咁点讲啦。团体奖 Idol Master 系列咁咧就 我即系只系有少少周星驰嘅感觉，你知唔知啊？即系我去到呢度又系见到 Idol Master， 去到嗰度又系见到 Master， 主要系学完 Idol Master 啊，去到呢度又见到佢哋合作，去到嗰度又佢哋合作，呢边浸完温泉，嗰边又水族馆，哇！真系如果你追佢啲合作嘅话咧，会追死你嘅，净系追学完 Idol Master 要追死你嘅，大佬。 咪因为佢系列多，佢又揽接。相对于Love Life 嚟讲，佢算揽接嘅，9000多样，即系不论大小，总之系接咗先讲，咁接埋一大堆啊，咪变咗好揽咯，好乱咯。但系佢系都系今啊，咁佢代表系中村佢哋自己，即系上台攞奖嗰个系。 有若要修正嘅，其实咧佢合作嘅绝大部分都系学员 IMAS， 虽然啊系由本家春香去上啦，但系其实大部分都系有其他都有嘅，但系真系有少少顺便嘅感觉咯。可以系话，譬如话呢次呢个礼拜或者呢两个礼拜系学员 IMAS 嘅，咁跟住咧就系本家嘅，有啲咁样嘅，亦都有部分就系 A 分店系咁样 ，B 分店系咁嘅，即系有时有少少顺便嘅感觉咯。学员 IMAS 以外嘅 IMAS 啊，我呢几个月见到嘅合作就系咁嘅趋势啦，又或者系。佢名义上系成个 series 合作嘅，但系咧有八成甚至九成都系学完 IMA 嘅嘢，剩翻嗰一成就其他去分，系好偏。我之前我好似新闻定系游记嗰阵时都有提过，系几偏嘅，但系最少佢因为学完 IMA 好捻红，所以咧成个系列咧个都有少少曝光度嘅，应该系因为咁。咁啊，主要归功都系学完 IMA， 其他部分就真系有少少俾人大挈噶啦，即系只能讲。等有啲似當年Cinderella 好紅嗰陣時啊，本家都有呢個情況出現嘅，因為 Cinderella 好紅，所以本家俾人帶翻起，係咁嘅情況出現嘅。好團體啊，好團體合作啊。 我想問下三大有曲性癖之一嘅條澤港係咪學院啊？ 係冇錯，佢係入邊最紅嗰個沒有之一嘅角色嚟嘅，咁樣 係性癖扭曲之一。 嗯，即系对我嘅性癖啱好 exactly 相反，我中意肥大腿嘅，因为不过个角色本身我都中意嘅，但系只能讲即系大家性癖系有非常之多样的咁样啦。好，继续。 O K 啦，性癖系多种多，我接受嘅性癖偏门唔紧要，唔好邪门，呢个都系我永远都咁讲噶。嗱，跟住啦， 所谓叫做我叫老人奖嘅，有少少意外就神美俊一郎，你都唔系好老啫。你以你嘅年纪攞咁早就攞老人奖， 即系轮流嚟嘅啫呢啲嘢。 你话嗱，左九间例就唔使讲啦，佢以佢嘅资格系攞老人奖噶啦。其实谂下八十年代未走红嘅女星优，攞人呢个时候唔攞老人奖，但系神美俊一郎你后生一啲啲。不过算啦，呢、這个就唔讲老人奖，我咧呢啲奖系叫纯粹颁俾佢，即系叫揾嘢颁下啫。 轮流嚟嘅都系佢哋， 系攞轮流嚟啫嘛。Kiss Family 奖呢来嘅 Stacy 唔知。 我唔记得香港点译，总之中译《星际宝贝》呢、這个应该系台译嚟嘅，咁咪就系迪士尼嗰套动画咯，即系 嗰嗰套《蜥蜴剧》《蜥蜴仔》。妖，睇个名我唔知就《蜥蜴仔》，我明啦，《蜥蜴仔》。你讲《蜥蜴仔》我就知咩啦。 即 系，因为我睇呢来，因为如果再讲 Stitch 嘅话，我就反而谂到就系、是、原来史迪仔，妖、真系啊！我啲人真系老捻土啊，自己觉得。 我真系唔识啊，老实噶，迪士尼啲嘢我从来都系讲句，我系从来唔睇嘅。 我有睇呢套嘢 ，OK， OK 可以嗰只咯，唔特别好睇。好啦，外国英国奖嗱，坂本真绫同田村六心唔使讲啦，呢、这个大家都知啊。美术从业边个咧？演歌舞伎演员，但系近年嚟咧。都系好接到多所谓叫做咩日剧啊配音嘅工作。咁如果大家唔系好知道美上重也系边个，冇对佢冇印象嘅话，半泽直树第二期前半段做嗰个 I T 公司嘅社长嗰位，歌舞伎演员嚟嘅，咁就大家会比较有印象啦。讲美上重也，跟住游戏奖方面就 Fate Grand Order 就所有声优，亦都因为咁令到本来唔可能攞到呢个奖嘅大泽事务所嘅花泽香菜。罗兰德麻美子就掹车边算攞咗星优奖啦。咁当时上台咧就系、是大久保留美同埋田中美海就只用马修公仔代替咗高桥顶咗高桥梨依三人上台攞奖嘅。而 MVS 奖即系最受欢迎即系、就是、投票奖啦，都几唔意外嘅石田章，因为自从神功浩史升咗做神台之后就。呢、这个奖就换多咗人咯，唔系净系成功一个杀晒，就间唔中佢会有人。今年就换石田章。 石田章又系去到边度都见到佢嗰啲嘅程度嚟噶啦，真系。 咁佢有揽佢有揽接， 佢唔单止揽接啊，仲要佢系好多你好多角色佢都可以背到啊嘛。佢本身个范围够大啊，然后再揽接，仲要有人气，咁咪变成四围都见到佢咯。 嗱，跟住特別功勞獎就嗰啲今年國際聲優啦，即包括咗之前啱前田之前國啊之前我哋講嘅就前田昌子啦，簡直就係美力路銀河鐵道999嗰位，咁佢亦都停位咗。 簡單講咧，呢、這個獎今年咁樣頒，即是話冇， 係啦， 佢但係佢唔想重缺，咁我過咗身嗰啲咯。 咁咧佢就睇頒獎典禮時咧就停，就為咗前田昌子默哀咗一分鐘。咁前田昌子唔使講啦，亦就係嗰句一個字美力路。阿罗跳高嗰个位，讲完。 即系你咁讲啦，就系、是、上年过身嘅人入边，冇真系非常非常非常点讲啊，大如所嘅程度嘅声优。 佢大如所咯， 咁咪大家都有咯，咁咪。 咁就本礼拜最大单嘅富文就系佢，系去到阿子都要出悼念文咧悼念佢嘅。 最后就特别想， 水野娜必，简单就 Maki Maki， 咁咪大家知道边个啦。就是大阪漫博的吉祥物的声优水野娜美， 所以就比较特别奖佢 系啦。 咁的确佢好捻红嘅，即角色吉祥物 嗱。所以即系顺便讲埋啦，就系、是、当初我一开始佢出Mercury Mercury 咧，我咪话佢好呕心嘅， 而家都系咁讲噶。 唔系，但系后嚟就系 Kimo Kawaii 啊嘛。 突然间就佢稍微执个设计，即刻红咗，证明到咩？咩叫优秀 design 啦？就系、是、佢只要稍微喐少少嘢，即刻发火为神奇。咩叫好 design 啊？ 我觉得唔关执跌势事，系大家睇耐咗咧，睇惯咗咧，就会觉得顺眼咗，顺翻啲咯，顺眼咗咯。即系呢、這个日本系好中意呢种咁嘅呕心文沙 Kimo Kawaii 嘅情况。之前一开始就系 Kimo Kawaii， 而家又变咗 Kimo Kawaii 啊嘛。因为呢个系心理学上面嘅重复曝光效应嚟嘅。如果你成日见到某件嘢嘅话咧，你对佢嘅好感度会越嚟越高嘅。即係純粹喺你眼前曝光嘅，就純粹你見到，即係你亦成日見到麥記個招牌，見好多次之後，你就會對佢有少少興趣㗎啦，就會對佢有好感㗎啦，就以至於你去行去真係選擇的時候，兩間都冇乜所謂嘅，你會選擇行去麥記嗰度，即係因為你個重複曝光咗俾你睇，呢個亦都係廣告嘅原理嚟。咁你諗下，你見咗兩年啦佢。 唔係淨係大榜萬八呢年嘅前一年都已經係不斷咁見到佢噶啦嘛。咁、重複曝光嘅效應之下，佢又本身又好獵奇喎，即係就係好奇怪，睇得眼嗰、那個咪咪啊，就係咁樣嚟嘅啫嘛。所以佢攞呢個就正常嘅咁樣。 係啦， 就都係得今年嘅啫。 咁就大致就星優獎就講完啦。咁下年嘅豬肉獎繼續啦。好啦，跟住咧就講一啲。我睇完啲新聞，最初就好震驚，然後得啖笑嘅係女子摔角就係上版上版緊我熟悉嘅上版雪咪咧就宣布電擊參戰摔角東京女子摔角。咁我第一個反應就係、最初睇住就係、咩解禁啊？跟住跳摔角，妖！我又乜解禁添？算罢啦。 即系讲呢啲，即系 佢超佢有即系刻薄讲句，阿常敏同志问大家都知我卖咩噶啦，唔通你真系唔知揾欣赏佢配音技术嘅系咩心照啦？ 不予置评啊！真系 咁多真嘅嗱，因为我讲我认嘅就系、咁多年嚟，大家都唔会都唔系都觉得佢配音特别好噶。O 嗱唔系坏差，但系肯定你唔会觉得佢系嗰啲叫做咩好厉害配音声优，佢卖咩嘢大家心照咁。大家睇我睇就我睇佢上台，你因为佢身材啫嘛，佢影相都系咁样 show 啫嘛。咁而家摔角，你着咩衫先？ 紧身衣啩， 系咯，紧身衣咯，就我睇身材啫嘛，唔好真系好老实啦。咁佢摔角 OK 啦，反正 咁佢跨界合作都系讲，好明显都系广告嚟噶啦。 唉，有鸠佢啦。好啦，咁呢个就唔鸠你佢啦。反正就系到时睇下佢咩，就睇佢相嘅啫。我真系睇佢啲相，睇佢上嚟 J 讲完。好，跟住讲下啲本地 消息。咁跟住个本地消息系跟进啦。我哋之前就讲到银城广场嗰边个格仔铺嗰边就突然间走执笠走咗路啊嘛。 着草。 咁今次终于俾人拉勾咗啦，系终于佢之前走咗路咁多次，我都系话一个人点解可以多次地喺同一个地方度走路，我真系理解唔到。总之今次咧佢就离境的时候俾人拉咗。咁啊，而且佢系夹咗好多呢个 Pokemon 嘅卡，咁啊，之前我有讲过啦，佢有啲格仔铺嘅铺头个格仔俾人清空咗，唔肯定到底系佢夹走咗啊，定系主人闻风咁啊翻翻去攞翻啊嘛，咁而家答案应该就系 both 啦。有啲人系个系自己翻去攞翻啲嘢嘅，但系亦都有部分人咧，就可能佢入边啲价值比较高啦。大家知道，其实 Pokemon 卡系个非常适合。资金转移嘅嘢，我哋之前都有提过啦，呢个攞嚟走资用啊嘛。因为你谂下一张卡连埋个盒，其实都系好细一嚿嘅啫嘛。咁但系入边就可以讲紧系几千甚至四几万蚊一张嘅可以。你谂下你走佬的时候，你要带嘅就梗系呢啲价值密度高嘅嘢嚟噶咯。唔通你真系带个 figure 走咩？咁呢次咧就佢俾人终于俾人拉咗啦。我真系只能终于两次咯，真系。即系之前咁捻多次都未俾人拉，呢次就终于又拉鸠咗佢啦。咁啊，唔知系因为闹大咗所以拉到啊，定系因为佢真系物理上离开咗香港？因为好认真嘅，如果你喺香港嗰边俾人通缉咧，你完全系可以逍遥法外嘅，好认真嘅。即系你只要唔好喺街上边俾鬼仔斗鸠你啦。你真係有機會可以一路都唔咩，即係呢方面我只能講係會嘅。你係可以只要唔離境嘅，但係可能呢次真係搞大咗啊，又或者佢真係如傳聞所言想走佬上去，因為佢落馬洲俾人拉嘅，想走上去北上去搞咩到咖啡啊？咁你人要走噶嘛？咁啊，可能係因為咁樣啦。總之就終於拉鳩咗佢啦。咁啊，錢就肯定賠唔翻俾你噶啦。不過就最少可能啲卡你可以物歸原主啦。我相信有唔少嘅卡唔賣佢自己本人嘅咁樣啦。好啦，咁啊，跟住都係跟進嚟嘅。 本个礼拜最热卖产品 MacBook Neo， 香港唔该一个月。咁咧，先讲下我自己实际上去玩过啦。我走咗去有一成去摸嗰部机啦。首先，由于佢本身嗰个 TouchPad 唔系而家呢个 TouchPad Engine 嚟嘅，即系叫做咩？真系物理上揿落去嘅触控板。感觉有啲滑滑地，即系好怪啊！即系嗰感觉咧，一个嗰个鼠标咧一摸咧就滑得好顺、好快、好索，可以滑咁削过去嘅。同MacBook Air 嗰種 Touch Engine 咧嗰種模擬性嘅鼠標咧，即係嗰種好延遲感啊，即係嗰種好似有少少阻嚟咁啊，阻嚟啊，係啦，用阻嚟咁啊。但係咧佢就覺得好太滑啦，我要習慣嘅，但係觸感好好，手工保持 Apple 一貫嘅高水準，唔似一部三四千零蚊嘅平機，因為一般嚟講四千蚊零蚊電腦基本上純塑膠噶啦，佢依然係金屬切割嘅。 但啲细节方面睇出系平机嚟嘅，即系嗰设计冇咁靓啊，嗰、那个Apple 嗰个 logo 系磨砂咁样。 亦都因为佢个 pad 翻去当年啦，所以当年嘅问题全部翻晒嚟嘅，即系因为佢系一个掣嚟嘅，理论上成个 pad 系一个掣嚟噶嘛，所以如果你揿啲角落少少嘅位咧，佢嘅回弹会冇咁好嘅。亦都因为佢系揿落去噶，所以如果你日后个电池轻微地胀咗嘅话咧，佢会顶到你个嘢唔 work 嘅。因为之前我好耐之前有部唔系我嘅咩嘅 MacBook Pro 咧，就系佢用旧制嘅，但系后尾个电池膨胀咗咧，佢有段时间系揿唔到个掣落去嘅，个 patch 系坏，即系你当系坏鸠咗咯。后尾换翻电池之后，佢就先可以正常翻去使用。呢啲问题都会出现嘅，咁但系都有句啦，你用呢部嘢用到电池膨胀都差唔多系时候啦。 讲真就嗰个咯，最平嘅4000蚊，就算贵嘅嗱，得5000蚊，咁要求咩啫？而且佢基本上都系保持咗7000次嘅电嘅，呢样嘢其实唔使担心，唔系太需要太担心乜嘢。 主要系重量问题咯，之前我哋专题都有提到啦。 我咧系咯，佢同 MacBook Air 一样咁重噶， 但系佢好似得30几 Wh 嚟，我唔记得个实数啊。总之应该系35。喂，大佬，人哋 Air 都有50啦，你用同样重量嘅电池，大家电池密度、能量密度低咁叫多，应该系唔知边度搵埋嗰啲平电池翻嚟。虽然平唔代表佢会爆，但系个电池一定系 cheap 嘢。 当然啦， 你谂下相同重量个能量密度低咗一截。 即系喺B 站啲人同我拗话，大陆机而家一 T 嘅咩？我心谂一 T SSD 系啊，佢就算真系唔系读数，唔系用云端去充数啊，佢一 T SSD 都系 cheap 嘢噶啦。大佬部机收你4000蚊，加埋佢会俾啲咩靓嘢？自己谂到啦。 咪手机级数咯，即系总之系嗰句，呢个嘢根本就系手机特别打败佢，跟住黐翻嗰个 keyboard 俾你，系咁多就咁紧啦。硬件上真系唔可能系优秀嘅，但系问题就系佢呢个价钱，你仲想点？ 嗱，讲埋啊，讲到硬件啦，咁咧有啲人玩攞咗部机翻嚟测试咧，当然系耗尽啦，即系佢玩到佢尽啦。首先测试咩咧？嗱，攞嚟跑 file cap， 如果剪一般4K 片，即系一两条插埋4K 片 file cap。OK 嘅，正常运作，即系慢，但系唔会窒嘅。如果几如果七八条， 第三条开始 得啦， 片开始就会窒 嘅。系啦，咁呢个正常嘅，因为当初因为 Apple 佢官网上面都唔建议用嚟做呢咁嘅嘢嘅。因为如果你会建议嘅话咧，你买机嘅时候咧，佢下面就话你包唔包埋 file cap 啊，包唔包 logic cap 嗰啲咁嘅嘢噶嘛，系冇包嘅，即系话佢唔建议用嚟嘅。但系一般嚟讲，你话。开20-30个 tab 嘅com 啊，唔系开几十个摆晒网上面咧，都顺嘅。当然佢占晒你八 G 位，但系 有个传言话佢开到第五个 browser 就好似唔记得系 com 定系应该系 com， 然后就会死，就会弹 app 成假嘅。 系啦，呢样嘢咧，佢有人攞嚟残酷嚟摧残佢咧，佢嘅内摧残程度系超乎咗一般最初人嘅预期。佢唔系已经超越咗所谓叫做咩啊？净系攞嚟上下网啊、打下字嘅程度噶啦。即系嚟话你一般执相啦，用 Photoshop 执简单执下相啦，用 Lightroom 简单执相咧 ，OK 嘅，慢但唔会死，唔会近。喺呢程度嚟讲，佢嘅表现系超级超乎意外地好打。然后佢嘅电量基本上系15个钟，呢样嘢 Apple 唔会呃你嘅。用嘅系都系 Apple 最 cheap 嘅火牛20瓦嗰只。咁我揿我个 keyboard OK 啦。手感还好嘅，唔差，比我想中好，打起上嚟，重量 OK， 比例感觉上摸上嚟，当然佢同 Air 一样，但系我摸上手 OK 嘅， 但系都系嗰句啦，你买佢唯一原因就 系 平， 系啦， 唔好同我讲话佢会轻啲啊，好啲乜冇任何嘢，佢相对于 Air 绝对下位会换嚟， 但系佢一样就系佢喺呢个价钱喺依嗱。最底最搞笑最搞嘢咧就系咩 ？B 站所有嘅用测试评价第一个反应就系咩？由于大陆有换机，再加补贴学生补贴，即系话最近可以去到2000几蚊，跟住大家一致安慰，2000几蚊你啲其他电脑全部扑街唔家产啦、啊！呢个价钱买呢部咁嘅机，你其他电脑你点斗啫？ iPhone SE 都买唔到啦， 咪就系咯，同埋就系、是、嗱，我就当正价啦，5000蚊。真心讲句，5000蚊你走去买其他厂牌嘅 notebook， 佢俾唔俾有全金属壳你啊？同埋就系一系好温厚，二来咧就系咩？都系规规地嘅，同埋更加唔好讲 Windows 嗰个机体管理大家心照嘅，一计埋条数抵揾咯。 佢唯一门槛就系佢用 Mac OS， 唔系个个都惯咯。 嗱，佢宣传都系噶嘛，你第一部 Mac， 佢系主打啲咩？你以前未买过电脑嘅人，以前都讲过啦。依部机系针对上嗰啲就系对电脑有需求，但系唔系必须嗰班人。咁依部电脑够平，买咗就算用唔着都唔会太过伤，试得搏一个。咁一印咗落去，以后你换机换 Air 啊，换普噶啦，佢就系咁谂啫嘛。就算唔换都冇所谓。 都唔止嘅，佢仲有一种就系我平时用开 PC 嘅。咁但系啲人成日都讲咧咩如何那样乜乜七七，但系你叫我成皮几嘢走去买部咩翻嚟，即系我冇任何经验嘅状况之下，要我抌皮几嘢落嚟，我唔够胆噶噃。但系如果你话呢一部同其他 notebook 甚至平过其他 notebook 嘅一部 Mac 四千零蚊， 咁我咪可以有机会去试一试佢咯。因为佢够平，所以我咪有机会去试佢咯。系可以系咁嘅情况嘅咁样。 咁呢部机其实唔使问噶啦，一定呢部机系真系 Apple 近日最成功嘅新产品啦，肯定系嘅。我尤其是当 Apple 新产品唔成功嘅，其实有嘅，即系啲人成日抽水话 Apple V 唔掂，跳实有咁即系吹荷包生仔咩？实有啲机产品唔掂，呢部就好掂啦。就去到就连我有冲动想买翻部翻嚟玩下，要依个价钱冇考虑啦，屌嗰只嚟嘅。 尤其是相对于友商，即系全世界所有硬件都喺度加紧价，或者准备加价。咁但系佢反而可以调翻转卖呢个价，咁当然包括关佢采购嘅睇市啦。咁样咁啊，你睇其他厂就知啦。 唔系三星开高价一倍。Apple 话 OK 杀你，咁卵豪爽你吹唔着，其他厂就冇办法啦。即系嚟话我而家讲到啦， 咁佢啲 Mac 本身就贵啊嘛，所以先有呢个空间啊嘛。 嗱，所以讲到啦，跟住就系啲电竞型嘅掌上型电脑攞嚟打机用嘅，即系话 LG Ali X 咁样 ，DRAM 全部加噶。 因为 RAM 贵，好简单啫，基本上，因为 RAM 贵，兼且呢个 LFS 都因为咁而贵咗。咁你乜 Q 都贵，除咗 CPU 之外，乜 Q 都贵咗。咁佢件嘢本身唔可能卖平俾你，咁咪做善党咩？咁啊，加幅都成千蚊都几多下嘅，部机我记得系6000蚊啫嘛，讲吧。 有少少都唔系少少尺噶啦，但系冇计啦。呢年头大家心照啦，唉，真系嗰个用心照。 PC 嗰边都系贵咗好 Q 多啊，一样情况啫嘛。 唉，真系， 呢个冇办法。 所以啲人咪话 MacBook Air 快啲买啊，咪迟啲升价，迟啲 RAM 会加价噶。 应该短期内仲唔会，佢应该系倾向自己吸收咗个嘢，即系 挨过呢段时间咯。 佢会变成相对地薄利多销咯。 赚少啲咯， 即系去抢市占啊，咁样就可以。 跟住咧，系啦，跟住就系本周最大单。唔系，因为唔系本周，系呢两日内最大单新闻，真正嘅最大单新闻啦，唔系游戏界啊。琴日朝头早9点钟，我翻咗公司冇嘢做，咁开咗 VPN， 跟住去日本 Netflix 睇日本对委内瑞拉嘅 WBC 世界棒球大赛。跟住睇第六，本来睇第五回合都仲系日本赢紧委内瑞拉5-4嘅。跟住第六回合一个3分全垒打，突然间变咗超前2分。然后第八回合再蚀得分，即系5-8。跟住去第九回合，大谷翔平最后一个。三阵哦，然后咧喺X 里面所有嘅讲法就系 cut Netflix 千路，即系固然系有可以唔使睇啊落去嘅意思，但系我觉得有少少系千路咯。 因为其实系睇下条戏系好唔顺嘅，因为当初 Netflix 买独家直播权，跟住咁其他电视台唔俾播咧，就一条戏就已经好唔顺噶啦。而家跟住好啦，唔顺还唔顺，但系。你冇法律都系睇噶，咁你唔睇咁，勉为其难，反正佢半价咪申请一个月睇咯。估唔到一句都未挨完，但就结束咗话在八强，结果成班话即 cut Netflix， 系唔系讲笑啊？又真系见到好多人 cut 咗。 即系好简单嘅啫，就系以前啦，而家比较少听啦吓。以前就系阿黄子华都讲过啦。套戏唔好睇关我咩事啊？你觉得即系我坐得唔舒服咩？即系套戏唔好睇，你屌个导演啦，唔好割我张凳啊嘛，大佬！而家 Netflix 就系嗰张凳啦，真系俾人 cut 咗啦，就系咁样咯。 咁唔系，其实即系捞啊，我都讲过啦，一般捞嘅用户就988蚊。如果你申请个租佢两年就388蚊，啲老用户咪乖晒咁嘈，我屌你啊！我同你我老用户反而冇着数，你新翻嚟新用户可以要俾有着数，搞错啊！一样啫嘛， 咁新旧用户问题就一路都有噶啦。 咁佢而家咧就斩，即系我而家唔知道之后佢点算啦。头先我先啱睇到 Netflix 讲话四强嘅排赛表，我心谂 仲有几人喺四强啫，得翻美国啊、委内瑞拉咁嘅对咁嘅比赛。 咁啊，因为大家都系谂住佢应该赢噶嘛，即系上年输够咗，但系今年系嗰根小组首名全胜出线咯。 嗱，首先就讲下先，就系、是、一直喺有世界棒球大赛嘅咧，日本系未试过得，日本咧最差嗰次都系四强。跟住一总之一过四强一定冠军噶啦，日本。咁、三年前咧系冠军嚟嘅，咁今年大家就咩？你坐底都四强，你输俾美国，大家条气都顺啲，但系八强你要出局，啲人咪鬼晒佢条话个教练唔掂咯。咁、一定系噶啦，讲真就最搞嘅就系咩？有人有我喺有啲人咧话攞咗slam dunk，话咩输咗系唔系？佢话你今次失败系为将来未来成长呢个栋梁食粮啊！我第一反应就 系、是，喂，好捻 Q 咯，好捻下 Q 咯。 唔系，我嘅讲法就系、是、大谷长平仲成长冇限啦、啊！你今年你大佬你班卡苏切极都喺日本联盟搵自己千万一年日元，而最顶级嗰班就作六木朗希啊、大谷长平嗰啲系搵几亿美元一年。你同我讲成长，我屌你啊！成长有咯，搵啲几多钱啊？你唔好同我讲，你唔好攞住高中生嗰啲比赛比得唔得？你系要赢噶，你即系我讲话就系、是、你背负咗全个日本1.5亿人嘅期待。你系一定要赢噶，你输咗你一定要承担责任噶，你唔能够咁叫做咩啊？帮佢讲说话噶，屌有一句，咁唔系咩叫唔系咩叫唔系你搵咁多钱把捻啊？ 咁 屌你收人成个亿元，你系要负责你收人成2亿元，我去日本任何地方，你都望到大谷长平嘅衰样。喂，你咁嘅知名度，你系负担咩责任噶啦？唔好同我讲话。佢唔应负有咁大责任喎，屌你啊！ 就系啲你输咗之后，你令你心灵安慰少少嘅啫，系等你自己本人即系讲嘅人啊，自己舒服啲啫，唔系话关佢过唔过到啊，大谷长平啊嗰啲咁嘅嘢，系讲呢啲嘢啊嘛。 即系冇同佢开脱咯，即系依家就你输咗， 所以咪话 Q 咯， 衰走我哋衰咗啦。总之系今次咧。最大输家系 Netflix。 咁我见到咧，我呢边见咧就我亲戚食饭嗰阵时啊，就系睇多明尼加嗰边咯，即系嗰边炒韩国10-0定8-0，我唔记咗啦。总之炒佢 N 嚿蛋炒佢走啊嘛。即系你知道啲台仔，即系赢咗韩国好开心，即系自己输鸠咗都仲好开心。然后睇埋韩国佢紧紧出线啊嘛，呢个得失球差新线啊嘛。然后对住多明尼加，跟住输捻到开行。即呢次真系几戏剧性啊，同上次都系差唔多嘅情况，同上次嘅戏剧性系唔一样，但系都好戏剧性咯，就系只能讲。 系啦，跟住最后啦，就系、是、又到一年一度啦，就系3/11 15周年啦，咁又咁转眼15年啦，即系每年一到呢个时候啊，一点都要讲下嘅。咁时间过，就算真系真系快，真系15年啦。而家仲未揾晒啲人嘅。 啊，十周年嗰阵时，我哋有专题啦，但系都系嗰句啦，嗰一年係最後官方正式大規模紀念，其實而家十，因為逢五逢十，大家會比較隆重少少啊，成嗰啲嘢啦都會，但係官方就唔搞咁多啦，即係佢唔會有個好隆重嘅儀式，都係輕輕嘅意思紀念咁解，即係輕輕有啲，即係但係我覺得比較天氣報告嘅部分就係、是、就啲人就話你即係今日三一一嘅紀念周年啊，你走係真係慶祝啊，走去玩啊，成啊乜乜七七就咁咩要？你知日本真係好啦，中意自縮噶嘛。咁啊，有少少反彈啊，就係講緊喂大佬15年咯喎， 15年啊都仲講依啲嘢。 即係然後有啲人就將歷年嚟嘅災難全部寫曬出嚟，即係嗰啲由1月1日之計，咁啊，然後2号、3号、4号，即係你嗰扎災難，即係數到係當年啲咩江湖時代啊，嗰啲都數埋落去，然後數到幾乎咧就係你一年入邊應該有一半時間咧，你係唔可以慶祝啊，唔可以勝啊，咁啊真係串鳩佢哋啲人。就係、是、喂大佬，即係你嗱，你仲記住佢、紀念佢，大家都可以接受嘅。但係如果話因為咁，你要啲咩娛樂自縮啊嗰啲嘢慶祝嗰啲要自縮，我就覺得一個 無謂啦， 真係過咗份咯，大佬。 我覺得冇必要搞咁，即係冇必要搞咁樣咯。 但係有少少咁嘅獵巫嘅情況出現啦，咁啊大家都唔係好爽咁嘅情況啦，即係有唔少人咁啊周圍獵巫呢咁嘅嘢咁嘅。喂，大佬，如果你話我第二年，即係第三年，即係第 头几年我仲可以接受嘅，十年官方都讲咗，往后唔会再做大规模嘅检验，就系讲紧系时候放低噶啦。五年前同你讲紧系时候放低，而家五年后你都仲同我讲紧呢啲嘢，二十年应该会仲嚟过添啊！真系，即系好捻戇鸠啦成件事。不过有呢啲就算天气报告，年年都见到啲咁嘅嘢啦，所以 都系。唔系我嗱，每年悼念，每年呢时候悼念，即系好简单就系，每年啊元宝纪念日啊都要悼念仪式 ，OK 嘅，呢样我觉得完全冇问题嘅。即系应该嘅，即系每年。 但你唔会喺联爆嘅嗰一日就话唔嗰日唔准去唱卡拉 OK 啊，唔准食红豆饭啊，唔可以。 唔准咯。 即系咁可能我够啊嘛，大佬。 冇意思嘅呢样嘢，即系我夹硬嚟嘅。即系每年三一一啦，廿号都会出嘅就系咩？你喺廿号里面用3.11去搜寻嘅话，廿号就捐10 yen 咁样去唔知1 yen 定10 yen 咧，去做纪念噶嘛。去捐钱，因为其实真嘅。而家系仲有200多人系未揾翻嘅，咁我希望佢揾得翻啦，始终即系叫做希望佢翻到屋企啦。 即系呢个调翻转讲就系，其实地震嘅复原系真系要非常非常非常之耐嘅，即系佢依然系需要投入相当大人力物力嘅。就算而家讲紧10年之后啊，其实仲有啲地方咧，仲系烂病泥一嚿嘅，唔止系辐射问题嘅，即系当然亦都有部分系因为入边个人已经全部迁走咗啊，变成就地方政府根本无力重建啊，成嗰啲嘢，嗰啲咪要钱去做咯。咁日本政府系咪真系好有钱？大家都心照啦。咁所以呢啲你话要捐钱俾佢纪念佢，我觉得 OK， 完全冇问题，唔可以调翻转嚟咯，咁样咯。好啦，天气报告都讲完啦，咁啊， 好啦，咁今个礼拜就结束啦，咁下个礼拜就希望可以回到个正常嘅录音情况啦。 咁啊，下个礼拜应该会录游记，但系冇咁快出，因为我哋而家稿仔都几严重，有部分稿仔系因为我出得慢啊，但系出晒都系出唔切噶，呢啲我睇嗰边都系出唔切噶，出晒都出唔切噶， 系啦，咁就慢稍安无躁啦， 慢慢等啦，好。 OK， 好，咁今日到此为止，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